马拉基亚先知书第三章。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内，你们所想望的盟约的使者，看，他来了，万军的上主说。但是他来临之日，有谁能支持得住？他显现时，有谁能站立得住？因为他像炼金者用的炉火，又像漂布者用的炉汁。他必要坐下，像个融化和炼净银子的人，炼净勒位的子孙，精炼他们，像精炼金银一样，使他们能怀着虔诚向上主奉献祭品。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祭品必能悦乐上主，有如昔日和往年。那时我必前来与你们接近，执行审判，迅速作证，反对术士、犯奸和发虚誓的人，反对欺压佣工、寡妇和孤儿的人，反对侵害外邦人的权利而不敬畏我的人。万军的上主说：是的，我是上主，绝不改变。但你们总是雅各伯的子孙，自从你们祖先的日子以来，你们就离弃了我的法令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转向我吧，我必转向你们，万军的上主说。你们却说，我们应怎样转向你呢？人岂能欺骗天主？可是你们却欺骗了我。你们却说，我们在什么事上欺骗了你？即在十一之物和应献的祭物上。你们全体人民，你们必要遭受严厉的诅咒，因为你们都欺骗了我。你们应把十一之物送入府库，好使我的殿宇存有食粮。你们就在这事上试试我吧。万军的上主说：看我是否给你们开启天闸，将祝福倾注在你们身上，直到你们心满意足。我必要为你们吓走那吞食者，不容他再损害你们的田产，也不让你们田间的葡萄树不结果实。万军的上主说：万民都要称你们有福，因为你们将成为一片乐土。万军的上主说。上主说：你们竟然敢用言语顶撞我。你们却说，我们在什么话上顶撞了你？即在你们说侍奉天主只是徒然，遵守他的诫命，在万军的上主面前穿苦衣而行有什么好处？现在我们该称骄傲人有福，作恶的人居然顺利，试探天主的人居然免罚。这是敬畏上主的人彼此谈论的，但上主都加以注意而听见了，并且在他面前的记录簿上为那些敬畏上主和投靠他名号的人予以记录了。在我行事的时日，万军的上主说，他们必是属于我的特殊产业，我要怜爱他们，有如人怜爱服侍自己的儿子。你们将要重新看出义人和恶人，服侍天主和不服侍天主的人的区别。看，那日子来临，势必如冒火焰的火炉， 所有的骄傲人和作恶的人都要成为禾秸。那一天来到，必要将他们烧尽。万军的上主说，不给他们留下根和枝条。但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号的人，正义的太阳将要升起，以自己好似箭雨的光芒普施救恩。你们必将出来，蹦蹦跳跳，有如出栏的牛犊。你们要践踏恶人，因为在我行事之日，他们必要如同在你们脚下的尘土。万军的上主说，你们应记得我仆人梅瑟的法律，即我在何勒布山命他传与全以色列的诫命和制度。看，在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我必派遣先知厄里亚到你们这里来，他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使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临时以毁灭律打击这地。